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55章，画中隐秘。是你。一见到江瑶，穆剑云原本混沌的意识立即清醒了几分，他这才意识到此时两人正浑身湿哒哒的处在一个地下湖边的浅滩之上，而唯一的光源来自江瑶身边的那道虚影。 九牙大人。 穆剑云惊讶地望着那道温和的注视着自己的虚影，但很快又反应了过来，将视线投向了一旁的江瑶。 连九牙大人都把力量借给了你。 穆剑云看着江瑶，心绪有些复杂，只是江瑶似乎并没有理会对方的目光。见穆剑云神已清醒，便收起了九牙的虚影，同时重新拧开手腕上因接触不良而闪闪烁烁的手环灯光，转头望向四周。 九牙只借给我了很小一部分力量，对于你的伤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而且这里瘴气浓厚，你最好不要离我太远。其他人，青羽他们呢？ 穆剑云想起了什么，连忙朝着四周张望，却发现目及之处除了偌大的湖水之外，只有一些零碎的断根残垣，似乎两个人是从地下湖的上方掉下来的，也正因为有了湖水的缓冲，才得以让两人捡回一命。 我们和他们失散了，我把你从湖里捞上来后也没见着他们，连那头追杀我们的怪物也不见了，可能不是掉在同一个地方。 江瑶回想起先前那惊心动魄的场面，依然心有余悸。说实在的，若不是因为当时他体内的能量突然爆发了一下，现在两人是什么样的处境还真不好说。 话说回来，你先前一直昏迷不醒，还一个劲儿地说胡话，看来先前的战斗对你消耗不小呢。 江瑶说着，有意无意地看了眼脸色苍白的穆剑云， 我都差点以为你不行了。 说胡话？ 我说什么了？ 穆剑云记起了先前的梦境，连忙紧张地追问道。 好像嘀咕些什么，但也听不清楚。 江瑶随口应付了一句，随即站起身，再次将视线移向四周。 既然你已经没事了，那我们还是赶快动身吧。我很担心我的那位发小，我不在他身边的话，他一个普通人在这里根本撑不了多久。 穆剑云看出江瑶在敷衍自己，但也不好多说什么。事实上他自己也十分担心青羽他们的处境，于是便不再废话，再次从掌心中唤出那把蓝色长剑，并背在身后。淡蓝色的光芒从剑身中盈盈透出，将两人周围缓缓照亮。 走吧。 穆剑云整理了下情绪，随即便以长剑为照明，与江瑶一起沿着地下湖浅滩朝着前方未知的黑暗摸索而去。这似乎是片偌大的地下溶洞，从方位上看应该处于先前那间墓室下方。半月形的地下湖蔓延数千平米，而湖的前后都是深不见底的黑暗，不知通向何方。不过万幸的是，江瑶怀里的那枚先前从黄老头房里找到的特制抗干扰指南针倒是还能用，两人一合计便按照指南针的方向朝着地下湖的北侧探去。 我们现在 应该在山体内部，但具体位置不清楚。如果只是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人的话，只会浪费时间。必须先出去寻找救援。我想青羽那边也应该是同样的想法。穆剑云分析道，等到救援人员接到我们的请求来到这里，最快怕是也要数个小时。这段时间内他俩会遇上什么，谁也料不准。江瑶思忖着，眼中不无担忧。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出去找到饕餮，他应该就在这片森林里，如果有他在的话，救人的把握就更大了。穆剑云看了眼江瑶，眉间似乎出现了一丝纠结，但最后还是别过头没说什么。倒是江瑶一眼便捕捉到了穆剑云这丝细微的情绪变化，有些好笑似的开了口，怎么，你好像对饕餮有看法，虽然这家伙有时候确实让人火大，但实力上确实相当强悍，也曾经救过好几次，我不明白你在担心什么。他的实力强，这点我承认，但对于他本身，你最好留心点。穆剑云注视着前方的黑暗，缓缓说道，我不明白，说起来你们灵玉台的人好像都不太待见他，但他现在可不都在帮你们做事吗？江瑶想起之前在蓬莱提起饕餮时各灵玉神使们的反应，包括云兰在内，每个人似乎都对他充满着敌意，心中倒是有些替饕餮感到不平了。一方面你们封印了他的法力，并利用他替你们办事，一方面又对他处处提防，哼，你们灵玉台做事儿可真够不地道的。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他的过去。面对着江瑶的质疑，穆剑云倒并没有生气，而是继续淡淡地说道，过去千百年间，每次凶兽的重生均会带来生灵涂炭，而每次重新捕获斩杀饕餮也都会伴随着众多灵域神使们的牺牲。虽然如今饕餮看似被驯服，并且百年来都在为灵域台办事，但他与灵域台上千年的恩怨纠葛又岂能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抹平？我们无法对他放下戒心，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这种仇事今后也要继续下去吗？为何不能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呢？有时候一些本质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对于上古凶兽来说更是如此。穆剑云转过头，视线有些冰冷，你知道在一个世纪前这一世的饕餮是如何被我们发现的吗？江瑶看着穆剑云那张冷峻的脸，心中没由来的有些不安。他杀了人，确切来说他吃了一整个村子的人。穆剑云冷冷地说道，他身上的罪孽可不是仅凭为灵玉台做事儿能洗清的。江瑶愣住了，一时间说不出话。神妖殊途，你心里知道就好。穆剑云收回视线，再次望向前方，但很快他似乎发现了什么，眉间微微一皱，这个是什么？穆剑云说着走向壁画的另一端，江瑶转头一看，发现另一端的壁画上似乎刻着一只显眼的怪物。只见此怪的体型比起那些似人非人的生物大了数倍不止，头部完全是一颗骷髅，身体上披了件残破的战袍，而他那两条腿则是虎爪的样子。画中的怪物挥舞着武器咆哮着，整个形象狰狞而恐怖。这幅壁画 讲的好像是那些生物与这些怪物斗争的事情。看，那怪物脚下画了很多尸体，看来是一场恶战。江瑶看着壁画说道：“这，我总觉得这巨怪好像有些眼熟，好像是某个传说中的怪。”穆剑云思忖着，但一时也找不出答案，于是便只能继续看下去。而接下来的画面则让他们两人顿时头皮发麻。这的确是一场恶战，但战争的结局在这最后那幅画壁中展现得如此诡异。只见画面中央的巨怪已匍匐在地，道道黑气从其周身喷涌而出，而在其身下似乎显现着一个巨大的法阵。似人非人的生物们在他们首领的排布下，以一种奇怪的勺形阵型围绕着中央的巨怪，活着的，死去的，堆积着，仿佛如蚂蚁掠食般围攻着巨怪。这难道是七星树魂阵？穆剑云脸色一变，脱口而出：“七星复魂阵，那是什么？”江瑶问道。一种极为霸道的邪阵，传说中能连通幽冥，借用地府黄泉之力拘束魂魄，一般用于封印，但已失传了上千年，我也只在古籍中见过。穆剑云说着，指向壁画中那些生物们围绕出的阵型说道：“七星复魂阵分为两重，中央的主阵封印目标，而外围的辅阵则以北斗七星状排列，为主阵提供镇压之力，两者相辅相成。而这个阵最邪门的地方在于它的辅阵需要以魂魄之力激发运作，换言之，要运作这个阵法需要牺牲不少生命作为代价，可谓是把双刃剑。如果这个壁画上正如你所说的是七星复魂阵，那从壁画的内容上看，这些生物们应该是把自身作为阵法的牺牲品，集体封印了那头巨怪。”江瑶看着壁画叹息道：“那这个七星复魂阵运行后会一直持续下去吗？”“理论上是的，一旦运作，这个法阵基本无解，即便破坏了符阵也只能松动封印，不能将封印完全破除，除非将阵法的阵眼彻底破坏。”穆剑云说道。“只是七星复魂阵的阵眼位置十分隐秘，没有确切记载，而法阵本身的力量十分霸道，普通人一旦进入阵法范围，很可能连自己的魂魄都会被拉扯进阵中，更别说破坏里面的阵眼了。”“那作为这个阵法的阵眼一般都是什么东西呢？”“我也不清楚，古籍上没有记载的那么详细。”穆剑云摇头道。“不过作为压阵的重要阵眼，想必不会是普通的物品吧？”轰隆一声，话音未落，两人脚下的地面忽然开始微微震动，与此同时一阵似有若无的嘶吼声从后方传来。江瑶两人回头一看，却发现在他们身后的黑暗中逐渐引出了一道巨大的身影，朝着两人步步逼近。